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受到冷暖空气的影响，今天和明天呢，本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对于，尤其是这个夜间会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对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外出备上雨具，出行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这是今天白天的情况。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是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那么今天和明天呢依然多降雨天气，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公元1272年2月，大都燕京正式成为元朝的首都。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继续和您在博物馆中感受历史的回响，聊聊藏在文物之间透出的元代北京城文化密码。第一道题要考考您，元大都的创建者是谁呢？A. 成吉思汗 B. 忽必烈 C. 托雷。 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今天继续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系列节目。聊过了辽代的北京城、金代的北京城，今天呢我们要来了解元代的北京城。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相关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元代北京城以及博物馆中有元代痕迹的这些文物，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元大都的创建者您知道是谁吗？成吉思汗、忽必烈还是托雷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2018年今年的主题是超级连接的博物馆。为紧扣这一主题，响应国家相关的文化战略，昨天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创新发展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在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举行。来听记者子昂采制的报道。 本次系列活动有三项内容：一是签署京津冀博物馆协同创新发展合作协议；二是启动为了民族的文化繁荣、文化名人与文化自信展览及签署8家名人故居纪念馆、京津冀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京津冀高校博物馆联盟战略合作倡议书；三是举办新方法、新公众博物馆文化资源融合利用学术研讨会暨博物馆社教和公共文化服务工作培训班。 京津冀各大博物馆的馆长云集现场，畅所欲言，交流学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也出席了本次活动，对这一活动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北京民众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本身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特别是在博物馆这块就做得很好。当然呢，就是说这次三地合作，天津包括河北，它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河北也有是文物的大省，有很多的考古发掘的出土品啊，所以呢，就是三地的合作，包括中央大馆的介入啊，它能够使各馆之间优势互补啊，能够使我们的北京群众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一些我们可能在以前我们看的不多的这种，像这个燕赵文化呀、中山文化呀等等，就是有些在这个北京市这块东西比较少啊，所以能看到更多。另外，这个中央大馆进入呢，也能更有利于提升我们各馆的这种社会教育，包括文创产品的制作等等，互相促进。 协议中协同创新这个主题也给各大博物馆布置了新任务。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万平， 我们接下来会和京津冀相关的一些单位在展览合作上，在学术交流上可能都会有一些合作吧。在互相交流中，大家共同促进共同进步。 相信马上到来的博物馆日能给北京的民众们带来一道丰富的文化大餐，而接下来京津冀三地博物馆的合作会让大餐的美味一直延续下去。 继续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今年年初呢，国家文物局、中央电视台共同策划推出的《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受到了社会的强烈关注。目前国家文物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推进后续节目的录制。5月18号当天，国家文物局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联合启动《如果国宝会说话》全球推广仪式，播放第一季英文译制版片段和第二季的宣传片。此后呢，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149等多个频道以及央视网、腾讯网等陆续播出1到4季的全季内容节目，让更多的文物走入千家万户，进而漂洋过海，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再来关注舞台方面，舞台上的文强武弱是京剧界素有的共识。最近囊括了3场大戏和4场折子戏的国家京剧院2018年第一届优秀武戏展演在梅兰芳大剧院拉开了帷幕。这次展演一共推出了18个优秀武戏剧目，期间高木坤、李光、孙桂元、叶军等10多位老艺术家将坐镇排练场，为青年演员说戏指导。大刀、双刀、枪、鞭、锤等兵器绝技也都会在展演中得到展示，并在笙箫鼓板的烘托之下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的盛宴。演出呢，依然采用低票价的政策，每场演出最低票价50元。此外，国家京剧院每场将拿出200张票，邀请大中小学生走进剧场，品赏国粹。再来关注一则展览，第5届拉美艺术季异彩共生拉美及加勒比艺术展日前在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开幕。拉丁美洲是多种族信仰和文化的汇聚融合之地，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原生态文明和非洲、欧洲、亚洲的外来文明，艺术因此呈现了多元化的发展和分支。艺术家将拉美文化烙印融入时代的诗意，使当代性和古老的乡愁记忆在描绘对象的眼神与姿态中相遇，在作品中回应并与观众们分享他们对流行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的思考。这个展览持续到5月22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观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不太满意结局。定于5月18号在线首映的新式互动式电影短片《愤怒的河流》或许能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了。它会根据观者不同的反应呈现出5种不同的结局。愤怒的河流是由美国电影人阿门·佩里安及其团队制作完成的。影片讲述了波特兰一个人贩子家庭的故事，并编辑出5个不同叙事角度。电影播放过程和普通影片没什么不同，奥妙在于能够依据眼部追踪技术和人工智能来评估观众观影时的关注点和关注时间的长短，然后从5条故事线中挑选最符合观众兴趣点的一条呈现结局。如果想要感受一下其中的奥妙，可以上网来搜索。 如何保持客机座椅的清洁卫生是困扰航空公司的一个难题。最近德国雷卡罗飞机座椅有限公司研制出了一种自洁式的座椅，这种座椅的表面材料在生产过程中浸泡过杀菌剂，所以能在几秒钟内杀灭碰触到座椅上的几乎每种细菌。这种座椅有望在一两年内问世，不过考虑到成本，先期只能安装在商务舱。目前一个商务舱座椅的造价高达95,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左右。另外，这家公司还表示，未来将给座椅增加其他功能，比如按摩降噪，根据个人喜好调温调光，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门或隔离物等等。这是不是说明飞机票会涨价呢？第一次到陌生的环境，有的人会难以入睡。最近一家国际连锁快捷酒店在英国的格拉斯哥、纽卡斯尔等地的门店会免费提供居家的生活录音，帮助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一点家的感觉，进而轻松入睡。这套起到催眠功能的录音现阶段包含日常生活中12种常见的声音，包括狗叫、猫咪打呼噜、淋浴、轻声细语聊天的声音，以及洗衣机、洗碗机和轻微的吸尘器的运转声。酒店根据一项顾客调查结果选定了上述的居家生活声音，并且计划日后在旗下所有门店都提供这套催眠曲录音。感冒是一种常见病，却因为病毒存在多种变异一直没有治疗的药物。最近英国研究人员研制出了一种能够拦截阻断病毒在人体传播的药物，有望对抗多种感冒病毒。研究人员从人体宿主着手研制出阻碍感冒病毒在人体内复制的药物，他们认为只要尽早使用这种药物，能够阻断任何种类的感冒病毒传播，即便已经传染了感冒也会有助于缓解症状。目前研究团队仍需进一步实验才能确认药物遗留在人体是无毒的。别觉得感冒是一种小病啊，而且市面上也有多种药物可以缓解感冒症状，但其实真正治疗感冒的药物仍是空白。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工商局昨天发布的上个月消费者投诉热点分析报告显示，演出旺季网络购票成为了投诉热点，投诉主要集中在票务平台擅自提价或取消订单，没有获得授权或与演出方之间存在纠纷，导致消费者订购的门票无法使用等问题。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一定要选择正规、具有一定规模且信誉良好的在线票务平台，提交订单时仔细阅读有关改签、退票等限制条件，订单生成后要保留好网站订购信息，必要时截图保存证据，发生消费纠纷无法协商解决要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最近余额宝发出公告表示，从6月6号零点开始，余额宝转出到银行卡当日快速到账额度有所调整，从每日限额5万元调整到1万元，转出到银行卡普通到账服务以及消费支付等不受影响。分析人士认为，从公开数据看，余额宝户均金额只有3000多元，所以这次调整对于绝大部分用户并没有影响，而对余额宝来说则是持续进行主动风险管理的深化动作。来了解演出方面，引爆话题热度的《北京女子图鉴》这部剧刚刚结束，而《上海女子图鉴》就已经是无缝接档了，今晚7点开始登陆优酷平台，有优酷会员的朋友可以抢先看到第一集。据说上海版和北京版有很大的差别，摄影制作上更偏向电影感，北京版的话题模式也改成了 AB 面的选择模式，故事将职场与爱情分开，女主角王真儿不像戚薇那么有认知度，反而更有代入感。由洪建涛、胡可主演的话剧《潜伏》今晚将亮相保利剧院。9年前，谍战剧《潜伏》横空出世，以紧凑的情节、烧脑的剧情，尔虞我诈的人物较量、细腻专业的演技，造就了一座抗战题材电视剧的丰碑，也引领了一股抗日剧的热潮。9年后，经典大门重新开启，洪建涛、胡可、包文婧又在舞台上演绎这个经典。一样的故事却有不一样的解构方式，一样的爱国激情，但是由不一样的余则成和翠萍来演绎。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老北京人俗称端午节为五月节，亦称为五月端午。旧日民俗，是日家家用苇叶包江米小枣粽子，互有馈赠，在上门槛上挂蒲艾，传用以驱邪。又是日蒸五毒饼、玫瑰饼，吃樱桃、桑葚、水杏等食鲜果品。是日用明矾水调雄黄，给婴幼儿的脑门上涂个王字。据传雄黄可以驱除毒虫叮咬。端午节包粽子，此俗虽遍及全国各地，然南方惯用竹叶，而老北京则用苇叶和马莲。包粽子选择用苇叶，将鲜叶煮后增加韧性，亦可增加清香味道。故昔端午节前，北京街头卖鲜苇叶的很多，为保品尝粽子特殊口味者的口福，端午节时闺秀还亲手缠彩线小粽子，穿成串坠，以彩穗作为观赏品，不可口尝，或别在衣襟或挂在室内，以点缀节日气氛。博物馆里的北京城，元代北京城在城墙砖瓦之间藏起了多少历史的秘密？博物馆中的文物又是如何穿越几百年，用锈迹花纹透露文化的密码？今天我们继续带您在文物之间寻找北京城的历史痕迹。今天第一道题先考考您，您知道元大都的创建者是谁吗？ A. 成吉思汗， B. 忽必烈， C. 托雷。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继续我们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从周一开始呢，我们陆续为大家介绍了辽金时代的北京城。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穿越到元代，古代天子所居之都城，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选址规划和建设逐渐形成了一套既符合功能需要又合于美学的营建理念。元代的北京城，在城墙砖瓦之间藏起了多少历史的秘密呢？

二环这个 东二环西二环 西二环这个是跟明清北京城是重合的， 嗯 啊，所以像我们说的西直门，元代就是叫和义门啊，阜成门当时叫平泽门， 嗯 啊，然后南边呢，就是在现在的长安街的再往南一点儿， 嗯， 差不多应该到纪念碑那个位置，那是元代南城墙的位置。 就是现在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儿吗？ 对，那一条线稍微往南一点， 再往南一 点。 对，那是原来元大都南城墙的一条线。 那还真是在原来的金中都整个的北边了哈。 对对对， 跟那没有什么交汇 了，没有直接关系啊，没有能连上的地方啊。 所以说这个元大都的这个，从现在来看，元大都城的这个它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其实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北京城市的一个基本的格局， 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明清北京城的一个基础吧。 嗯嗯。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辽代的时候呢，这个他是把这个燕京改为中都。那么除了这个元大都之外，我们也听到其实也有元上都、元中都，也有这样的说法。 对对对。 那这为什么又是好几个地方呢？ 这个呢，就是说也是跟元代这个历史也有一些关系。 嗯。 那么元代都城有上都、大都跟中都之称， 嗯， 那么上都呢是在现在的内蒙古的正蓝旗， 嗯， 那么他当时呢是在蒙哥时期，就是忽必烈之前那个帝王来建的，那么忽必烈接手以后，把它重新整修，定为开平府，等于是忽必烈的这个中心，他的政治活动中心，他是从那儿起来的，他的根据地，所以说呢。他到北京以后，建了大都以后呢，那边真的就命名为叫上都。 嗯 啊，那么上都呢，其实呢用了不是时间很长。 嗯 啊，那大概是在1257年左右开始建的， 嗯， 所以到1267年，那么就开始建北京城，建了大都。 嗯， 那大都呢一直是元代的这个都城，那么到了忽必烈的孙子应该是武宗海山的时候。那么他继位以后，他要建一个行宫，那么就是在现在的张北，建了一个都城，现在我们叫中都，等于是在大都以后的。但是中都呢时间不长，因为海山呢在位可能也就不到4年他就去世了，所以那中都呢就荒废了。但是现在呢遗址都还在，所以有这样三座都城，前后 上都和中都是分别是在北京的这个北边以及更北边一些。 对对对，没错， 从地图上来看其实也是上中下的。 对对对，是这样的。对， 然后北京就是大都了。 对，北京是大都，元大都， 正式的这个都城 了。都城 哈， 对。 元世祖这个一统天下之后呢，三座雄伟的都城元上都、元大都、元中都次第而起，巍峨壮丽。那么元代的人民到底是如何生活的？博物馆里又有哪些文物反映出元代的这个生活场景呢？稍后我们来继续请龙老师跟我们接着聊。大家也可以发送01020304050，我们呢会为您准备了首都博物馆馆藏的5张元代文物的图片，您如果发送这个01到05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可以看看元代工匠们巧夺天工的手艺。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月中旬，中考招生简章即将出炉，3个录取批次，7种录取方式，24个志愿填报机会，近200页的招生计划。手捧招生简章的您，面对其中玄机却无能为力。5月19日，教育面对面将联合精华学校举办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邀请专家为您抽丝剥茧，剖析中考招生简章，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2小时领悟志愿填报秘籍，掌握科学备考技巧。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时字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字为金丝，婉转缠绵， 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到冷暖空气的影响，今天以及明天本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那么来看一下这个洗车气象指数了，因为一直都在下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好，北京时间8点02分，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本时段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压力突出，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清河桥，北沙滩桥到建祥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港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进京方向都是车流集中，请您小心慢行。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元王朝的创建者是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忽必烈。少年时代，忽必烈就博得老祖父成吉思汗的欢心和赞赏。公元1251年，他开始多方征求人才，近10年间忽必烈不断进攻，最终北上抵达燕京。公元1271年11月，忽必烈建国号曰大元，第二年便将大都燕京正式定为元朝的首都。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忽必烈。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蒙古人建立元朝距今已经有600-700年之久了，如今的北京城大街小巷仍保留着不少元大都时代的地名，您知道以下哪个地名是元代时期留下的吗？ A. 琉璃厂， B. 公主坟， C. 潘家园。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道题，元大都的创建者是 B. 忽必烈。那么答对的朋友很多哈，因为大家都在发这个01到05，所以我都已经看不太出来到底谁答对了。那么第二道题呢，下列哪个地名是元代时期留下的？琉璃厂、公主坟还是潘家园？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可以边听节目边看图片，我们为您准备了首都博物馆馆藏的5张元代文物的图片，您发送01到05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元代工匠们的巧夺天工。01是景德镇窑青花鸳鸯戏水玉壶春瓶，02是景德镇窑青白釉僧帽壶，03是龙泉窑青釉释迦牟尼佛坐像，04是景德镇窑青白釉 褐彩荷叶形盖冠，05是景德镇窑青白釉乳钉刻莲纹三足炉。好，城市文化范儿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举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继续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系列节目，跟大家聊聊元代的北京。元代有哪些文物以及遗迹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馆员龙霄飞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刚才呢，龙老师也说到了这个关于元大都它的一个位置哈，整个就是跟今天的北京城很类似了。其实我们说到元代的这个遗址，大家可能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元大都的这个城垣遗址了哈。网友小橙子也说，我们家就在元大都的这个遗址公园旁边，而且还经常去里头遛弯了呢。刚才您也说了，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元代留下的清晰的城墙遗迹就是这里了。也是说当时城市这个格局其实基本上奠定了现在北京城市的一个 对 格局的规划，是吧？ 对，因为当时元大都呢，应该说是第一次完整的实现了儒家传统这种城市规划的一个理念，就印证了这个《周礼考工记》里头关于都城规划的一个设想。当时呢，这个《考工记》里就说呢，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是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主右舍，面朝后室。就是说现在你看元大都等于旁三门，左边右边都是三个门，南边也三个门，只有北边是两个门。那跟后来这个北京城，现在明清北京城是基本是类似的。而且面朝后室，前边呢是朝廷，后边是市场。那现在我们说朝廷在天安门这一带，然后后边呢鼓楼这边都是市场， 就很热闹了。 对对对，后来明清呢，基本上也按照这个规制来做的 啊。当时的这个街道的这个布局，其实跟现在也比较类似，是吗？ 对，它是很规矩的，所以说是经途九轨，国中九经九纬嘛，九条大道，南北 九经九纬。 对对对，所以很规矩，它是按照方格这样来布置的，所以它古代不叫坊嘛，一个坊一个坊的，所以呢很规矩，这有点类似像唐宋时期的那种坊制啊，但是呢又比那个要灵活得多。 那其实呢，这个元代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 对， 那在这个城市当中，其实也体现出很多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来，是吗？ 是是是，这些还是有。我们说从一些生活的特性上，虽然说他到城市里头开始定居了，但是呢有些生活习惯啊什么这些他还是能体现出他游牧民族的一些特色。你比如说喝奶茶，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器具里头，像僧帽壶啊，像这个多木壶啊，这都是游牧民族喝奶茶使用的。那当时可能用的是皮质的、木质的，那么到了定居以后呢，它烧制用青铜的、 瓷器的、 漆器的来使用，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游牧民族生活习惯的一个遗留。 网友星象网之说了，说曾经听说过这个什刹海积水潭也是他们那会儿建立起来的，是吗？ 不能说那会儿建立起来的，它是应用了当时辽金时期的水系。那么 就把它用上了。 元代呢，就是说开发漕运。那么叫南北要粮食要运输，所以通过大运河啊，那是在通过元代的继续壮大。那么北方南方的

个别的是通过修复的、 哦、 啊，也就400多件。 怎么那么少呢？按说元代也不算是很遥远了呀。 其实元青花烧造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嗯、 它是在元代中期以后开始烧造的、 嗯、 而且我们说的这个元青花是非常精美的这种元青花、 嗯、 你要普通的发色灰暗呀、啊、造型很一般的那可能就 青花大碗那就不算了、 对，就是烧的很一般 的、 啊、 普通 的 那种碗、 民用碗呢我们就不说了、啊、像这种比较精美的是这样。 嗯， 首先现在烧到的时间就比较短，而且呢这些元青花大部分是为外销来烧造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土耳其啊、伊朗啊、看到的就比较多、因为这个都是为当时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这样一些国家来烧造的，因为他们使用这种元青花席地而坐，吃大盘大碗喝酒，就手抓饭呀、啊、什么这种的，是为他们那个地区来生产的。因为这种蓝白这种颜色， 他们喜欢的， 对，不是咱们中国传统喜爱的这种颜色， 对， 所以在当时以前烧造就不是为国内来生产的， 所以也是体现了当时元代一个社会的开放哈。您这个外销瓷就是您需要什么我来给您定做，您把你喜欢的花色给我， 对对对对，是、 啊、 很多都是这种花纹图案、啊、也是很有就是异域风格的啊、 嗯， 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咱们传统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像刚才您介绍的这个青花玉壶春瓶啊，上头有鸳鸯戏水，像这些纹饰那是宋元以来比较传统的啊。然后有些你像什么金宝相花啊，什么有些花卉图案可能是根据不同民族的喜爱它来描绘上去的啊。你像以前我们说有些像什么木樨花啊什么这些在传统里头可能是很少见的啊，但是说在元青花里头我们很多特异的这种纹样也都是看得到的。 嗯，那咱们现在这个首都博物馆能看到，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挑的这个图片好多都是瓷器，因为实在是太难得见了哈。 嗯、 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景德镇窑的青花鸳鸯戏水玉壶春瓶。 对。 这个实际上鸳鸯戏水这个还是中国特色的哈。 对对对。 啊，然后这个青白釉僧帽壶这种实际上是。 对，这是比较有元朝特色的，而且僧帽壶也是从元朝瓷器里也是从元朝开始烧造的。 嗯 啊、像我们的首博藏这一件呢是非常典型的元代的青白釉僧帽壶。 嗯， 它这个胎体比较轻薄莹润，而且呢这种造型比较浑厚肥硕，体现的元代瓷器的这种特点吧，跟明清时候比较瘦削比较清瘦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这个都是它比较有民族特色跟时代特点的器物。 嗯，还有什么这个龙泉窑有这个青釉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坐像。 对对对、 嗯、 这个呢就是在元朝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不管是瓷器也好陶器也好或者其他青铜里头佛造像其实也还是很多的。 是。 啊，这也反映了元代这种宗教信仰的这种开放包容，各种宗教信仰。 多元化的。 对对对。当然佛教是很重要的一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瓷器里头像龙泉窑像景德镇窑都烧造这种佛造像。 啊， 不管是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都可以看得到。 嗯嗯，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还有这个景德镇窑的，还有青白釉褐彩荷叶形的盖罐。 对对对， 这个这样就生活用具了。 这就生活用具，而且我们、您刚才提到荷叶盖罐，就荷叶盖子呢做成荷叶形状的，其实这种呢也是当时生活中一种审美的一种取向，很有生活气息。 是。 把食物给它这种图案化，把生活中看到的植物的形象做出来。那么荷叶形盖罐这种呢就是也是从元朝开始的。后世呢就是说我们看到有荷叶形的最早就可以想到是元朝。 最早就这个时候哈。还有我们刚才说的有青白釉这个乳钉刻莲纹三足炉。 三足炉。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三足炉它这个呢就是其实是一种陈设器物。这个器物造型也比较大，是青白釉。它应该是仿照这个宋代钧窑这个造型来做的。所以它是一种陈设器，

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16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是有轻度到中度的霾哈，午后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1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1度。那么这两天呢，今天和明天都会有雨，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还是不太适宜您来擦洗车辆的。来，北京时间8:31，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联络线进京方向压力还是最为突出的。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京哈高速五方桥到四方桥，广渠路四环东出口处，还有姚家园路石佛营路的北口，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乾隆年间，工部郎中孟浩带领工匠在琉璃窑厂取土时，发现一座古墓，找到墓志才知道墓主人是辽御史大夫李内珍。从墓志其年8月8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的记载可知，这里仍在辽代被称为海王村。那么琉璃厂又是何时得名的呢？元大都建立后需要大量的琉璃构件，而海王村位于元大都南侧，距离都城较近，地广人稀，便成为烧制琉璃瓦的官窑。古籍《琉璃厂小志》记载，元代建都北京，明大都城，设窑4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琉璃厂由此得名。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A 琉璃厂。来看第三道题，元代呈金代建筑，规模宏大，至今为北京留下了很多胜景。妙应寺白塔就是元大都保留至今的重要标志，相传它是由一个外国工匠修建而成。您知道这是哪个国家吗？ A 泰国， B 印度， C 尼泊尔。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答案。那么这个哪个地名是元代时期就留下的呢？琉璃厂这个地名哈、那会儿就有了。 对，琉璃厂元代就有、其实呢刚才您问有没有烧瓷器的官窑，瓷器是没有、琉璃这个的因为是建筑构件、北京是一直烧，所以那儿呢等于是烧琉璃的。 烧琉璃的。 对对对、琉璃窑其实也是。 您其实刚才一说琉璃哈，您说建筑构件我还愣了一下，因为现在人一想起琉璃 琉璃都是那个挂件， 对， 装饰品。 对，琉璃一种是建筑，一种琉璃就是古代玻璃。你说装饰品，那是指玻璃的那种琉璃、 哦、 啊。其实字儿是一样，但是概念它还是不太一样。 嗯，好。那么这是第二道题。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妙应寺的这个白塔是元大都保留至今的一个重要标志。相传它是由一个国外工匠修建的，是泰国、印度还是尼泊尔？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呢，大家也可以边听节目边看图片，我们为您准备了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五张元代文物的图片，基本上都是这个瓷器的这个图片哈。您发送01一直到05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为您推送到手机上，您可以了解元代工匠们的巧夺天工喽。 侧耳，天宁寺塔铃传来燕京城的回响。 巨头，铜龙微缩金中都的风云突变。 转身，遇见元青花的大气奔放。 回眸，斗彩杯，夕阳中，看不尽明清紫禁城的神秘沧桑。 古都梦回，重拾文物。 国际博物馆日系列节目，城市文化范儿，探寻博物馆里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博物馆里的北京城第三集，我们带您来了解元代的北京城。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馆员龙霄飞，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不一样的元代历史文化，也为我们还原元代的真实风貌吧。那么刚才是说到了这个元代的这个社会风貌哈，以及这个博物馆里头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展品，能够展现当时人们这个社会生活的场景。那么其实要说到大家对于这个元代了解，可能更多的从现在城里头遗留的一些这个遗迹来遗址啊，可能更容易了解。比如说我们刚才这道题就提到了这个妙应寺的这个白塔， 是 这个就是元代 的遗 迹遗留下来的。 对对对，元代呢对于佛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元代遗迹可能佛教遗迹会更多一些。 嗯， 元代呢对于佛教的这种支持或者崇奉其实是很高的。 嗯， 所以妙应寺等于也是在元代时候建的一个重要的寺庙。 嗯， 那么尤其是它这个白塔现在也是北京城的一个标志了。 嗯， 所以但是呢我们知道元代呢就是 妙应寺白塔，现在也是可以去参观的是吧？ 是可以参观的 啊，它就在这个阜成门内大街路北妙应寺的这个院里头的。 对对对、 啊、 没错。 嗯， 它最著名的就是它这个妙应寺的这个白塔。 对， 白塔， 所以大家说这个白塔白塔阜成门那边的白塔就是这个塔。 对对对，而且是元代的白塔、 啊、 我们很多看到后头都是像北海啊，像五台山的、那都是明代跟清代的白塔。 嗯， 元代白塔很有特色，而且它这个大家知道北京城建设既有咱们汉人也有蒙古人也有外国工匠。 嗯， 那么刚才您出的那道题里头就提到了 对， 我也卖个关子，那其实呢它这个设计者呢是阿尼哥啊、是一个外国的著名工匠。 听这名字确实也听不大出来哪国呀。 包括像马可波罗，你像在中国又做官多年、所以说呢像这些呢都跟这些各国的名人名将啊对北京大都城的建设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啊、所以说这是妙应寺白塔，它是佛教的是吧？ 对，是佛教的 啊， 佛教的白塔。对，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城里头，北京城里头还有很多吗？ 对，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还能看到的，在西四那边有一个万松老人塔。 现在那儿主要是有一个这个书店、书局哈， 对， 所以特别有名。 这进行了文化设施的这种利用。 正阳书局， 正阳书局， 我们也请崔勇来做个节目。 啊、是的，是的，那个做得很不错。 嗯， 那就是这个万松老人塔呢，也是，是叫万松行秀， 嗯， 也是禅宗的一个僧人啊、在当时呢也是很受重视，所以他在圆寂以后呢， 建的这样一个灵塔啊、 嗯，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密檐式的一个塔， 好像从辽金开始就一直都是喜欢密檐式的是吧？ 对对对，这个是当然也是塔里头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当然说根据这个僧人的级别等级不同，它这檐的层数才是不一样。 那是实心还是空心呢？ 一般都是实心的， 都是实心哈、 然后它有地宫，它的灵骨啊可能都会埋葬在地宫里头。那么说到这个呢，我们还可以还有一处地方，大家应该了解，在元代。历史上很重要的有两个人，叫海云跟可安禅师。 嗯， 那么他们的这个灵塔呢，叫双塔寺。 嗯， 庆寿双塔寺，它的遗址呢就在现在，咱们这个电报大楼的那个位置。 西单电报大楼。 西单电报大楼往南一点这个位置。那么它 庆寿双塔寺。 对对对。 嗯庆祝的庆，寿命的寿， 寿命 寿。 对，因为呢，这两个塔呢是基本上挨着，所以我们说也是。在50年代之前也是北京的一个地标，非常著名。那么双塔寺呢，比较著名在元代的时候。当时呢，忽必烈修这个城墙的时候，他正好这个塔呢就在他想修的那个城墙的这个走向上。但是为了因为这两位大师呢非常有名，所以呢忽必烈呢说下令就绕开。这个双塔，修建的这个 城墙啊、 所以说当时呢是有一个小的弯儿。那么后来咱们50年代改扩建的时候，给它拆除了。那么当时也进行了发掘，在这个双塔里头也出土了很多重要的文物。你比如说像楠木的这个小公案，像这个僧帽，都是很著名的。还有一些钧窑的小瓷器，还有里头出土了海云的石像。石碑啊，都是很重要的，也是。但是虽然遗迹不在了，但是这些文物我们都很好的。 在哪儿呢？ 都在首都博物馆。 啊，都在首博呢。 对，像小公案，像这些，我们在展厅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哦，就现在的常设展也能看到。 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好，非常精美。 这是这个。是有宗教元素的一些这个元代的这个遗迹遗留到这个现在。 对对对。 那么除了这个宗教的元素之外，北京现在还有哪些建筑是延续了这个元代的文化传承呢？ 你比如说像有元代特色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像元代城墙遗址。我们现在的土城公园里头的元代主要是在北边跟西边这个城墙。 现在这个修得很漂亮，这个公园。 对，公园修得很漂亮，但遗址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包括元代的这个涵洞水官。我们在城墙底下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呢，而且我们去城墙看上可以看到它当时这种有些夯筑的痕迹，里头的这种结构我们都可以看到，能够了解当时城墙建设的这样一些方法吧。 那元代的这种建筑，比如说跟这个辽或者金比起来，肯定是会有更多的一些进步了，是吧？ 对对对。 啊。 因为说从建筑上，应该说，金代辽金时期呢各有变化。那么元代的应该说更为大气。所以说我们说，像元代的建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像。原来首都博物馆的原址，我们在北京孔庙。孔庙的这个先师门，大家进的头一道门，就是元代的。所以现在的结构都是保存了元代的这种风貌。因为元代建筑这种斗拱也是继承了唐辽时期的这种风格，斗拱的非常大。大家可以看明清时期的斗拱呢比较繁密，比较小。所以现在先师门也是元代很重要的一处遗迹。然后比如像还有像我们这个白云观。也是从元代开始。 哦，白云观也是从那会儿就开始有了。 对对对。丘处机等于当时去见这个跟朝廷这个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当时呢像这些宗教遗迹留存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元大都当时在北京的这个宫殿群是在什么位置呢？大概 宫殿群应该就是现在明清故宫的这个 原址上。 基本上是这个范围之内。 但是就是建筑已经没有什么留存了，是吧？ 元代的建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留存了等于是在原来基础上逐渐改建扩建 啊，因为也是经过了元末的这个战争以后，大部分都毁掉了，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元代的很多器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您也说到，就是元代的这个就比如说这个佛教以及就各种宗教发展，当时元代应该是一个宗教还比较融合的一个时期，是吗？ 对对对，当时你看我们说的，咱们传统的这个佛教也好，道教也好，然后还有伊斯兰教，当时呢在元朝时候民族融合非常的明显，那么出现了回族，那么回教其实也是伊斯兰教的一种，那么同时呢西方的各种宗教在我们这儿也很兴盛，当时说的像后来我们说的基督教、天主教，当时呢叫耶律可文教，所以呢就是国外的各种教派在元朝时期也是受到了重视啊，他没有说不允许你发展，所以说各种教派同时都在让大家来信仰。 所以说刚才也说有，比如说有观音像啊，或者释迦牟尼的这个坐像的这个瓷器啊等等哈， 对对对， 都是可以反映出这些来， 都反映得出来。 那么刚才呢，这个龙老师也说过，首博也办过关于这个元代文物展，八十年代办过一次，去年又办过一次。 对对对，是的。 啊，东西比较多。 对，没错。 然后这个网友小盒子说去看过这个元代这个展览，对里头这个陶俑特别感兴趣。 是的，元代其实呢各种俑呢还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丰富。那么北京，我们上次那个展览里的陶俑呢，大部分呢因为是从元代很多相关遗迹或者博物馆来借展的，我们看到很多精美的，像在焦作出土的、河南的出土的都有。那么在北京地区出土的这个陶俑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元大都遗址出土了刘立佑的道士，那个是做的很精美而且很写实。然后呢再就是耶律柱墓，耶律楚材的儿子，他的墓在颐和园，当时发掘以后里头也出土了有陶俑，还有石像，其实都非常的精美。这些呢都反映了当时的不管是宗教啊、艺术也好，还是日常生活啊，表现的其实还是非常生动的。 而且还有一些反映当时人们生活智慧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文物，比如说什么三彩熏炉啊、石暖砚这些，是吗？ 对对对。其实反映了当时人生活也是既有他的智慧，也有当时这个条件所迫吧。像石暖砚，我们知道大家文人写字元代这个砚台呢，我们在元大都出土了以后看到就很有意思。因为北京北方地区嘛，天寒地冻，冬天那么当时可能这个取暖条件可能也不会是特别好。所以说呢砚台磨完墨以后可能会动起来，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石暖砚，它底下上面是砚的这个磨的面，然后下面还有两个有这个空膛，空膛底下呢就可以放上炭，可以加热加热，让它这个墨呢不动起来，不凝固，它可以来使用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像这个三彩熏炉，熏炉呢是在这个黄寺的一口枯井里发现的，那么它一个呢造型非常优美，它是和盖子上有龙凤的这种装饰，它颜色呢有黄、绿、白几种颜色，造型很美，釉色也漂亮。熏炉嘛，就是日常生活里头，当然这个呢可能是是中等以上人家可能才会使用这种熏炉，那就是有点像我们汉代博山炉的那种造型，它上面有镂空，香烟可以从这个和盖子上通过龙凤，好像是龙嘴里的吐出来似的， 就很精美了， 很精美，很有想象力。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绿色心情问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元代的皇帝为什么没有陵墓呢？确实是每个封建王朝皇帝死后都有陵墓，但是唯独元朝皇帝没有留下一座陵墓。 是是是， 即便是像这个比这更早的，像这个我们之前前两天刚刚说到的辽啊、金啊，也都还有一些遗迹哈。 对对对，元代这个是 有点千古悬疑的意思， 所以现在大家也都在找这个成吉思汗的陵墓到底在哪儿也是一个悬疑。那么这个呢是跟元代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习俗很有关系，因为他呢是游牧民族，可能要到处迁徙，可能没有居无定所，所以呢早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就是如果在人死了以后 他呢就是把埋了以后，埋了以后呢，用马把这个地面踩平， 让人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哎，草再长起来， 哦， 这是他的一种风俗，因为他可能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所以他可能不做任何痕迹，可能也不会被人破坏， 嗯。 但实际呢，虽然说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是在当时他肯定是有他的这个标记，或者是有记录的，他能。他要找肯定还是能找回来， 但这是平常人，你说这个皇帝的那个陵墓呢，怎么也不见了呢？ 也是一样的，他风俗也是一样的，都没有留下这个痕迹， 哦， 啊，所以这是当时他等于游牧民族，也是元代游牧民族的一个风俗或者叫习惯吧， 哦， 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著名的这个，包括成吉思汗的，我们现在他们还都在找。 他们有，我看也有不少地方自称是。 对对对，虽然我们看到有成吉思汗陵，那等于是后人追念 衣冠墓， 对衣冠冢， 那个， 哎，就纪念性的建筑，而不是真正的， 嗯， 啊。 这还真没找到。 很有意思啊，这元代很多文化里的很多习俗还是一个，对我们今人还是一个谜，大家还在做很多这种研究。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今天龙老师带着我们从博物馆中的文物聊到了元代北京城的文化哈。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应该说到的文物只是冰山一角。 是的，是的。 龙老师说了，说这个还是应该上博物馆去看一看。 对对对。 尤其首博东西还是特别多哈。 对，没错。 那么到这个想看元代的文物或者遗迹，去首都博物馆是一个重要的 是 选择， 对对对， 是吧？ 北京出土的元代的重要的文物基本上都在首都博物馆了。 不，龙老师说，其实基本上各个朝代都有，是这意思吗？ 都有，应该是都有， 都比较多啊。 对对对， 而且另外还有可以去一些什么地方来看一看呢？ 你想，当然故宫里头，我们说历代文物，故宫肯定是最全的了。 嗯， 它也元代， 但是故宫应该明清更多一些吧？ 但是它各个时期都会有。 就皇上把好东西都搁在那儿了。 对对对对，元代是明清是更重点了，但元代也都有啊， 嗯。 然后呢，就是各个遗迹跟元代有关的这些遗迹，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 嗯， 啊，因为元代。除了文物一般都在博物馆里收存 啊， 但是呢，遗址遗迹到现场去可以看一看，了解当时的这种文化发展。 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妙音寺 白塔、 城垣遗址公园、万松老人塔，或者其实去白云观看一看 也很好的，对对对对对，都可以， 还是有很多的。 是 元代距今这个虽然年代久远，六七百年吧。 七百多年了 哈，但是幸好我们拥有博物馆，在博物馆的文物面前，我们可以实现古与今、残破与完美的别致对话，时空中也仿佛形成了震撼灵魂的魅力。所以，让我们走进博物馆，去感受历史带来的这份厚重。今天也非常感谢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元代以及不一样元代的北京城。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那么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系列节目，为您介绍明代的北京城。这样呢，我们先把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再给大家公布一下。 博物馆里的北京城，元大都规模宏大，并且形制得以延续，明清两朝的皇城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由于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崇信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所以这一时期宗教建筑异常兴盛。他于元朝至元八年，也就是1271年，在大都城西南辽塔旧址修建了这座大型喇嘛塔——妙应寺白塔。当时被尼波罗国，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的工艺家阿尼哥奉敕主持修建。这座白塔八年建成，完工后塔前又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旧名大圣寿万安寺。寺院殿堂一如内廷，佛像、窗壁都是用金子装饰。可惜明代1368年被雷火焚毁，仅白塔幸免。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尼泊尔，您猜对了吗？ 好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这个尼泊尔。刚才龙老师说到那个工匠的名称 阿尼哥 是尼泊尔的设计师哈。 对， 嗯，好了，好，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再一次感谢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也谢谢大家。 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郝爽、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博物馆中的北京城系列节目要为大家介绍明代的北京城，来，我们听一下预告吧。